站在码头的酒场内，孤单饮酒坐吧台，茫茫孤茫，已经醉三摆，等等啊等，怎样你无来？将来你无来相送打着海，若要变心你着通知予我知，感情咱是袂当凊彩。低头酒愈饮愈悲哀，不愿看破搁醉一摆，痴情搁再等看卖。站在码头的酒场内，孤单饮酒坐吧台，茫茫孤茫，已经醉三摆，等等啊等，怎样你无来？思盼是为着咱将来，你无来相送打着海，若要变心你着通知予我知，感情咱是袂当凊彩。低头酒愈饮愈悲哀，不愿看破搁醉一摆，痴情搁再等看卖。将来你无来相送打着海，若要变心你着通知予我知，感情咱是袂当凊彩。低头酒愈饮愈悲哀，不愿看破搁醉一摆，痴情搁再等看卖。